己不够浪漫，从不感觉为难，爱成了习惯。让好好先生的我有热情就全掏空，爱加到你的手从来不曾想要回首， 行之有度，视野无疆。奥宝仕达动态汽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先生，请问加多少号汽油？ 92，加满。100，200，300。 你加油，我买单，厉害了，我的众泰！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T600，就送3000元加油卡。活动持续到4月30日，详询010-6736-2558-6736-2558，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 最时尚的资讯， 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日前南方雨水稍有减弱，但从今天开始呢，雨势将达到本轮降雨的最强。广西、广东、江西等4省区局地呢还将遭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到了本月底，南方仍然维持阴雨模式，伴随着阴雨，长江中下游等地呢将迎来6度以上的降温，而北方呢则是雨雪稀少，多地呢气温将创新高，暖如春日。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Nicole，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全分享。日前获悉呢，在3月25日下午，发生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沟门镇北支图村向阳小区爆炸事故，一名在逃的嫌疑人已落网。此前呢，警方已抓获爆炸事故10名犯罪嫌疑人。包头市公安局通过了官方微博通报称，通过公安机关的侦查，楼区居民楼爆炸案涉嫌非法储存爆炸物品犯罪，目前的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美国纽约时报日前报道称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皇后区儿时故居呢已被出售，神秘买家为了这栋朴实的房屋支付了超过200万美元，其身份呢虽未公开，但是据知情人透露，她是一位中国女性。接下来这一时段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腾讯。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日前曝光的文件显示，腾讯呢在今年的3月17日，通过旗下的黄河投资，以17.78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特斯拉816.75万股股票，其持股比例达到了5%，这也意味着腾讯已经成为特斯拉的第5大股东。对此消息呢，特斯拉方面表示确有其事，不过呢并未做出更多的回复与解读。好了，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先告一段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音乐时段。我们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纵贯线的《归来》。 间半清澈，在姐妹眼下半柔和。 只要思念不干旱，青春就不退散。 就要分别又怎样，总有旋律在回响。 如果有泪水在眼眶， 我们依然还要唱。 早上好，我是主播 Nicole。 没错，你此刻收听到的正是音乐自在游，我们又见面了。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纵贯线的《归来》，非常热血非常摇滚的一首歌曲。接下来呢，在节目开始之前，先跟大家分享一条演出资讯。百老汇原版音乐剧《修女也疯狂》马上呢就要跟我们大家见面了。音乐剧《修女也疯狂》呢是根据同名电影改编的，当然音乐剧版呢也是延续了电影的故事情节，当然也延续了电影的爆笑风格。值得一提的是呢，音乐剧《修女也疯狂》的制作人正是电影版女一号乌比·戈德堡。根据乌比·戈德堡说呢，全世界各地的观众都已经对于原著电影无比熟悉了，但是呢，走进电影院之后，观众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发现，这场演出却比电影更加令人惊喜呢。当然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赶快让我们也看一看音乐剧版的《修女也疯狂》吧。分享过了演出资讯之后，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的节目呢特别的有意思，我觉得怎么有一点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的感觉，因为在今天呢能够体现出本人是一个文化人。在今天我们也是一起分享一下好多电视剧的名字，你知道念什么吗？当然我也不是本来就知道的，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我也是查了字典的，所以呢这期节目作为文化人的 Nicole 也是有多方面的准备的。好了，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继续听一首歌，来自于张韶涵的《我恋爱了》，非常甜蜜的一首歌，希望在今天早晨能够给你带来一丝好心情。 天空是晴朗的，梦想燃烧着快乐，相信我和你是最酷的，汗水痛快流着，让爱闪亮着，勇敢不怕累，直到我们都笑了。我喜欢你，开始你红了，我爱上你，傻傻寂寞的我，幻想你世界都疯了。谁娘我唱我的歌，我喜欢你梦幻的闪着，我爱上你自在的快乐，我幻想你永远是我的，玩的多难得。燃烧着快乐，相信我和你是最酷的，汗水痛快流着，勇气让爱闪亮着，勇敢不怕累，直到我喜欢你疯狂。

来说啊，虽然呢通过名字让作品爆红，这还仅仅是一个梦想，但是可见名字对于国人的重要性。而娱乐圈呢，也有一些作品起名字显然就没有什么寓意了，但是出奇难认。一方面呢，可能是作品的名字太重要的事要说很多遍，太偏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沿用作品主角的名字实在是太难懂了。接下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一盘点那些让你们既不认识而又尴尬的名字。继续送上好歌，送上这首来自于周传雄的《男人海洋》。 当我抱着你的时候，窗外风起，黄叶飘落，以为是浪漫，原来只是有心在飞走。不懂情人心里想的，爱就瞎了眼，迷路了，想摸索什么，摸到了你手心的沉默。最痴情的男人像海洋，爱在风暴里逞强，苦海是风平浪静的模样。卷起了一帘那么长，挥送目送你起航，到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爱在关键时隐藏，而心酸灰烬都敞开胸膛。做远远看哭的月光，不做阻挡你的墙。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卷起了一帘那么长，挥送目送你起航，到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爱在关键时隐藏，而心酸灰烬都敞开胸膛。做人愿看哭的月光，不做阻挡你的墙。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 请问加多少号汽油？ 92，加满。100，200，300。 你加油，我买单。厉害了，我的众泰！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 T600，就送3000元加油卡。活动持续到4月30日，详询010-6736-2558，6736-2558，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降价！只等新能源汽车降价了。 降多少？ 我都不敢说，降到你难以想象。数量有限，先购先得。 战奥神器知动汽车北京总代理和泰仕集团，详询010-5287-1933，5287-1933。 保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全脂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0-6126-2113。每周一， 每周一就在每周一， 来正美枫叶更换前后风挡玻璃，给您免费贴太阳膜。详询400-6002763。 记得每周一相约正美枫叶哟。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 一段广告过后，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5到16摄氏度，上海小雨9到14摄氏度，成都阴10到18摄氏度，天津小雨转阴6到13摄氶度，石家庄阴7到16摄氶度，保定小雨转多云4到16摄氶度，涿州小雨转多云4到16摄氶度，廊坊多云5到16摄氶度，宜宾小雨转中雨5到19摄氶度，德阳阴11到19摄氶度。我们共同关注了今天的天气之后，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个喜讯，你们知道吗？中国又创了一项世界第一呢，原因呢就是大家买的快递占全球总量的40%。根据央视国家邮政局日前发布的2016年中国快递发展的指数报告，我国快递业务呢是突破了300亿件，规模呢继续稳居世界首位，在全球呢占比超过了40%。报告显示，2016年呢我国快递最高日处理量达到了2.5亿件，人均呢使用快递将近23件。听了这么多，不知道你今天的快递超标了没有？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送上来自于张学友的《偷闲加油站》。 Say yeah. 一下，终于沙滩，微风中剪风抱负是一样难，谁在世界有许多空间，若思想可点赞偷懒，谁人都应该找到加油站，让你我种种技巧，来刺伤一个甜蜜快餐，全都应该作对加油站。找到加油站， 其实之前呢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妮可我真的心好累啊，查了好多字典，越查越没有底气，我真的一度怀疑我是不是一个文盲。就说吧，前段时间非常火的《甄嬛传》和《芈月传》，如果不是甄嬛小说的存在，直接面对这两个字，笔画多到不想说这个字是什么的吧。而且你确定这两个字你真的会念吗？我好像都没有那么大的信心。而且面对芈月，我更是表示真的是活太久，多少字活活读成了扉页传。如果不是芈月这个人物的存在，我大概一辈子都不用跟他打交道吧。其实我们看了这么多啊，古装剧好多的这个名字我们都不认识啊，作为一个中国人太不应该了，我们应该摘掉文盲的帽子，好好啊多读一点书，多认识几个字嘛。接下来放松一下，继续送上来自于杨千嬅的《美味情缘》，希望你会喜欢。 用味觉带动情感，愿不惜眼睛去觅寻恋爱的伴感，自味觉传来的兴奋，简单清新原来动人，那感觉驱散心底的灰暗，精彩的菜谱总有日苍老，那及平常时一样好，情感开水里流露，最简单的菜式全用爱创作，如果情感糖果一般吸引，谁会留意和爱距离渐近，平凡中从未觉得作孽人，原来美美情缘只需一个吻，没下雨就是蓝天，没香草也不该用盐，清淡本自然，未熟透葡萄的嘴脸，结苦过后如同蜜甜，自身体

掉冷漠，内心狂热，那就是我。我很丑，可是我要音乐和啤酒，一点卑微，一点懦弱，可是从不退缩。边缘，我是孤独的假面。每一个晚上，在音乐的狂野，却变成狂热嘶吼的巨人。在一望无际的舞台上，在不被了解的里出生活和自我的尊严。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白天肮脏，夜晚不休，那就是我。我很丑，可是我 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聊聊哪些电视剧和电影的名字你看不懂你不认识呢。其实看似一个特别简单，电视剧的名字可能没有特别多的特别，但是试想一下，面对提问，如果真的表示不会这个字，我觉得好像也挺尴尬的，尤其是当着大伙的面儿。而你以为啊，甄嬛和芈月这两个人的名字就涵盖了所有声色难懂的字，你真的是太天真了，太瞧不起我华夏五千年的文化造诣了。国产呢有一部清宫剧《苍穹之昴》，这个苍穹啥来着？很多人呢读成昂，还有人读成毛。如果你读的是第二个，那么恭喜你，你答对了，你成功的脱离了文盲的队伍。但是如果你没答对，不好意思，你可能需要再多读几年书喽。接下来我们该分享这个时段最后一首歌了，也让我歇一口气，用脑过度啊。听到来自于张惠妹这首非常热血的《三天三夜》，大家嗨起来吧。 一点都不会累，我已经跳了三天三夜，我现在的心情和汽水也会醉，完全都不会疲倦，我还要再跳三天三夜，我现在的心情轻得好像可以飞。吃亏，谁也别想拒绝。

保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 3，0126226211 3， 降价啦！知道新能源汽车降价了， 降多少？ 我都不敢说，降到你难以想象，数量有限，先购先得。 战号神器知动汽车，北京总代理和泰仕集团，详询0105287-1933，5287-1933。 每周一， 每周一 就在每周一， 来正美枫叶更换前后风挡玻璃，给您免费贴太阳膜，详询400-600-2763。 记得每周一相约正美枫叶哟。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 我们把时间回溯到3月17日，一个与往常并没有差别的周五，但是在当天下午4点，一条信息呢却是刷爆了朋友圈。三个原本在北京啊没有任何联系的年轻人同时感受到了恐慌。这条消息呢后来被称作317新政，和之后接连出台的规定一起被称为北京史上最严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三个年轻人中的一个叫做大强，今年呢是他在北京的第9个年头。按照原来的计划，他准备呢拿出这些年攒下的钱把燕郊的房子呢换到市里，可是最终的终结到达北京的最后30公里。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2016年流动儿童蓝皮书指出呢，截至2015年的10月1日，全国流动人口总量已经达到了2.47亿，全国每6个人当中呢就有一个人处于流动之中。作为流动人口子女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这两个群体呢，总数呢约有1亿人。截至2014年底，城市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为79.5%，仍有超过200万的流动儿童未能进入城市的公办学校，只能在民办学校或者是条件简陋的打工子弟学校就读。日前有媒体报道称呢，首艘纯国产血统的 001A 型的航母四翼涂装的红色底漆极有可能在4月23日海军的建军日当天下水，即便是猜测仍然是引发军民一片沸腾。两会期间被誉为中国电磁弹射之父的马伟明院士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中国呢不仅研制成功了航母电磁弹射技术，还搞定了更高难度的电磁阻拦技术，因此呢国产航母的庐山真面目被赋予了更高的期望。这一时段的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假结婚。假婚群里呢，多数拥有北京户口的人呢，扔出自己的信息后呢，便扬长而去。而中介呢，常以18岁以下、3年迁北京、未出生的出生即落北京的血统的引人注意。群里呢，不断有人加入，形成了两方的阵营，每天呢，试探着对方的虚实。急于落户的人迅速地回答着问题：孩子是否出生，在京是否有房，成为了必答项。有人说呢，孕妇不要在北京的医院建档；有人说啊，农村好落，赶紧落农户；有人建议呢，怀孕就结婚，消息是纷纷扰扰，夹杂其中呢还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疑问。好了，这个早晨的资讯全分享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进入音乐时段。首先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郑钧的《灰姑娘》。

刚才呢，我们聊到了一个电视剧的名字叫《苍穹之昴》，明明啊是苍穹之昴，但是很多人立刻就会昂出来了，一个字难倒了多少英雄好汉。最近呢，还有杨紫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天什么之白蛇传》。说起这个字啊，好像这个笔画特别简单，但是你觉得真的好读吗？No, no, no, 你太天真了。恐怕好多人呢都想读成战，可惜啊人家读鸡，完了又丢脸了。我是不是应该重回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再念一遍呢？好了，接下来平复一下心情，我们继续听歌，听到来自于杨宗纬和叶蓓的合作，我们好像哪里见过。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我刚发芽。 我走过， 没有回头。 我记得，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 FM 999是有条不紊 ，FM 999是温文尔雅 ，FM 999是雍容华贵 ，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此刻的你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嗨，你好，我是苏运营，在这个早晨，希望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空气变得很稀薄，满城霓虹开出荒漠，还为你等着，我的心快要死了，要用什么刺激我魂魄？太深太多，爱回头我触摸，任由你自由的，好在我苦中作乐。这城市那么空，这回忆那么凶，这街道这水马路，我能和谁相拥？ 实话啊，面对文化这种事儿，任你刀枪剑戟都耍得有模有样，又什么用呢？该丢人还是丢人，该不会你还是不会。其实呢，我还是很理解剧方呢，为了显摆自己啊，多认识几十个字的水平。但是你们什么时候也能照顾一下广大群众的感受啊？毕竟呢，没有那么多的人对汉字有很深的研究，你凭空搞出这些生僻的字眼，虽然对于那些清理文盲是好事儿，但是闹出笑话，我觉得也是挺尴尬的。所以呢，下回最好啊，大家能搞一点通俗易懂，或者是有标注的剧名，每每看到电视剧，都让观众感受到自己成了文盲一样，这样真的好吗？接下来继续送上好歌，送上这首来自于徐怀钰的《我是女生》，希望你会喜欢。 你不要这样的看着我，我的脸会变成红苹果。你不 要像无尾熊缠着我，我还不想和你做朋友。你不要学老婆迪丽罗，装酷站在巷子口那里等我。你不要写奇怪的诗给我。女生，你不要这样的看着我，我的脸会变成红苹果。你不要像无尾熊缠着我，我还不想和你做朋友。 聊了那么多生僻的字，我相信对于大家的打击也不小，对于我的打击就是更大了。我发现我还在文盲的队伍当中没有脱离出来。好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转换一下心情，听到一首来自于汪峰的歌《无处安放》。为什么选这首歌呢？因为它很特别。 MV 的女主角不光是汪太太，也是国际章，就是我们熟悉的章子怡。 当然呢，最近也是有消息指出，汪峰呢要开名为岁月的演唱会。很多人都在想，那么岁月对于汪峰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或许是他迄今为止11张作品集和147首录音室的作品，也或许呢是他之前存在和风暴来临的47场巡演。而且呢，我猜测更有可能呢是一些数字和时间的标注。当然呢，汪峰让我们熟悉的依然包括晚安北京里的故事，还有那首红的不能再红的存在当中的发问。在此呢，我们也是更希望汪峰能够推出更好的作品。当然我们也希望国际章我们的章子怡能有更多的机会跟汪峰合作，毕竟夫妻档在最近还是很红的嘛。好了，赶快我们一起来听歌吧。 我闻到初春的味道，那如同儿时梦境新鲜的芬芳。也尝到思念的苦涩，这回望远方秋雨般无意的萧索。哦，心爱的人啊，多年以后是否还记得我的惦念，我的忧愁和挣扎。你知不知道，没有你我那颗叮叮当当的心啊，总是这样这样无助安放。还是那躺在公路尽头的月亮，电台里放着披头士，可那在我身旁熟睡的你在哪里？哦，思念的人啊，人们常说时间会淡忘，变得模糊和破碎。可你知不知道，没有你我那颗叮叮当当的心，总是这样这样无助安放。这纷乱的生活，有太多人在我心底匆匆掠过，可当我想念的时候，却只有你让我静静地流下眼泪。哦，心爱的人啊，时光飞逝，我们终究要渐渐老去，渐渐恐惧和放弃。可你知不知道，没有你我那颗叮叮当当的心，终将这样这样无助。终将这样这样无助安放。

曾经和易烊千玺一起参加过节目的贾乃亮这样形容过千玺，他说你一瞬间啊就能看清一个人，一个可以做一辈子朋友的人。比如在节目的游戏环节，千玺明确金币重要性的时候，仍然会花钱给路边的乞丐买包子，事后呢这名乞丐还发了微博感谢千玺的善良。而大张伟呢也不止一次在各种场合说过易烊千玺教我做人，他就是我的道德老师这样的话。戴老师呢还曾把印满千玺头像的 T 恤穿在身上，足以见得他对于千玺的喜爱。如今似乎很少有人不知道 TFBOYS 到底有多火，然而他们究竟是如何火起来的，似乎成了一个未解之谜。其实根本不是什么表面上的一夜成名，这些都是辛苦付出的收获而已。千玺很小就开始学习跳舞，据千玺妈妈回忆，那个时候呢他们家住在昌平，距离练舞教室有差不多两个多小时的车程，每次呢他们都是坐公交去，坐末班车回来，去的时候呢时间会比较赶，所以千玺都是直接在车后换衣服。而在舞蹈班中，千玺是最小的那一个，在一群大孩子中间，千玺妈妈还要特意嘱咐老师把他拎到前面来。千玺曾经谈到学舞期间有一次爸妈接他下课，因为不熟悉路况耽搁了很久，此时的千玺呢孤独地坐在大厦旁边的滑梯上，一直默默地等到凌晨两点。对于这些经历，千玺认为不辛苦，只是习惯了。那个时候他只有10岁，就像千玺妈妈说的一样，这样没有几个人可能经历过千玺经历的这些东西。易烊千玺的身上有作为偶像所必须的品格，性格好，低调，不叫苦，真诚，谦逊，礼貌，超乎年龄的懂事和身为少年偶像的责任，让他养成了理智、冷静、隐忍的个性。我们很难想象5岁便与舞池相伴的他究竟吃了多少苦，但当被问起练舞是否会因为疼痛落泪时，他却仅仅用了3个字来带过，必须忍。他曾说，小的时候要哭的时候就憋着，后来鼻子酸的时候眼泪还是不会掉下来。在一个孩子的自制力努力程度面前，我们自愧不如。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哦，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装乖耍帅换不停风格，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成长的烦恼算什么？西装佩戴上一克拉的梦想， 我的勇敢充满电量，昂首到达每一个地方， 这世界太阳，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这舞台不重要，有我才闪亮，有我才能发着光。 心聆听每一段故事，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感动。这一期的人物志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喽。 经常会想长大多好，有些事情却只能想象， 想说就说，想做就做，为了明天的自己鼓掌。 这世界太阳， 手慢动作重播， 这首歌给

大家早安，我是 Nicole。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而不是论其结果是喜是悲。但是可以慰藉的是，你总不枉在这世界上活了一场。有了这样的认识呢，你就会珍惜生活，而不会玩世不恭，同时呢，也会给自身注入一种强大的内在力量。 我的眼泪在颤抖，但我确定是爱你的。别管街上的人怎么说，当你停在马路中央吻着我，故事突然之间改变了，红灯没有阻止我闯祸。你和他最后究竟怎么？ 功成名就，风景云游。